学237.6升8.2，中国平安55.5升1.5，友邦保险83.9跌7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 PF Group、进入环球金融、无逢绿色、中国能源建设同埋国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丝路物流控股、Pacific Legend、太阳国际、大昌微线集团股权同埋太阳娱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日元113.4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4，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港金报16,710，比上日收市跌9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96.13美元，卖出1,796.72美元。港汇指数101.3，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同埋啲特别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喺沙田马场段对开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咁啊而家咧龙尾又比较长啊，咁啊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马场段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丁九桥去屯门方向，之前桥面段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啦，龙尾排到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嘅。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因为桥面之前有意外啊，所以有啲塞嘅，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港铁方面咧，之前大学站嗰度咧，东铁线吓曾经有列车故障嘅，列车就已经系移离咗个主线噶啦，咁所以列车服务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龙尾就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盛湾仔之路都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就多车啊，塞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现时九龙区咧窝打老道嘅九龙塘段交通繁忙嘅，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亚皆老街。太子道东、太子道西亦都系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啦，近住油站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咧就比较繁忙，而太子道西天桥就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咧，现时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咁啊，除咗讲头先话呢个丁九桥因为意外有啲挤塞之外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龙尾就过咗黄珠路噶。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马场同埋沥源村段亦都系分别多车，龙尾去到美松苑。仲有呢就系呢个大老山公路啊，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至到石门回旋处段呢都系比较挤塞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今一集咧同大家讲讲五次修正案，全部都因为形势嘅转变。例如喺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就系计划经济变成咗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取代咗国营企业、国营经济。千祈唔好睇小一字一字嘅变化，全部都带嚟咗极之大嘅变化。 随住我哋国家嘅发展、改革开放嘅新需要，同埋各种形势嘅新变化，都带嚟咗宪法内容嘅一啲新需要。但系如果我哋频繁咁重新去制定宪法咧，除咗系对成个法制带来不利之外，亦都会影响到宪法嘅权威性。 有见及此，全国人大喺1982年宪法嘅基础之上，按照唔同嘅需要进行咗五次修正案。呢五次嘅修正案分别发生喺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同埋2018年。五次修正案都系非常之能够体现唔同时代、唔同发展阶段嘅新需要。例如喺过去40多年嘅改革开放当中，

都同大家傾下，大家即係最關心嘅呢個變種病毒個發展先啦。 係嚇， 呢個係最先喺非洲南部發現嘅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咧。 係， 我見到都真係喺全球嗰度蔓延咯。咁啊，見到歐洲咧已經有多個國家咧出現咗啲嘅確診個案啦。咁、而香港咧亦都出現第三宗嘅呢個輸入個案啦。咁、個輸入個案咧就係咧喺24号曾經咧喺尼日利亞。就經埃塞俄比亞同埋泰國咧，就嚟到香港，係一位37岁嘅男子嚟嘅，咁一直冇病徵，就住喺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咁就第三日嘅樣本咧就呈陽性，排除結果咧就係發現係屬於一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啊， 係啊，嚇，咁其實這個病毒真的好像來勢洶洶一樣、因為那個傳染力是好像說強過 Delta 四五倍那麼厲害的、當然、政府今天、陳局長都已經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即是交代我們怎樣去應對這件事，我想全香港包括香港政府自己都是嚴陣以待的、他都從再一次強調呢，就是說這三宗的個案是沒有流入到去社區啦，咁因為喺酒店嘅隔離嘅時期咧，已經係即係檢測到咁樣嚇。咁其實冇流入社區，會唔會都係一個比較好彩嘅一個一件事咧？因為好多呢啲人喺酒店嗰度隔離期間去驗到出嚟咧，我哋就真係要好信嗰間酒店咧係真係做嗰個防疫咧係做得非常之合規格先得啦嚇。因為我哋都知道之前嗰兩個，其中有一個點解會真係傳播到咧，就是、因為佢喺酒店裏邊咧就冇戴適當嘅口罩啦，咁亦都唔知點樣開門啊，咁嗰啲菌咧亦都即係傳染咗住喺對面房嗰個人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酒店呢度都仍然係存在一定嘅風險，咁但係當然佢都有宣布啦，政府就係話將呢啲真係有個案嘅地方咧係列入即係高危嘅即係風險區啦，咁而呢啲區域嚟香港嘅人士咧都通通要去竹篙灣嗰個檢疫中心去檢疫7日嘅。咁所以咧就期間亦都要每天即係都要檢測咁樣嚇，咁所以我都希望呢方面可以做得比較即係緊密少少咯。 咁啊嗱，關於呢個嘅 Omicron 變種病毒啦，咁啊上個禮拜五咧，世衛咧就係將佢定名為 Omicron 啦，並且咧就話呢個嘅變種病毒咧係一個係需要高度關注嘅一個病毒啦，咁變種病毒株啦。咁亦都講到話咧今日咧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又話咧。这个 Omicron 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出现最多突变的变异病毒株来的，有可能更加具传染力或者是影响疫苗的有效性，也可能是增加再次感染的风险、陈局长就说是必须比严阵以待更加严阵以待，要以最高规格的防疫措施防止就流入本地社区，至于是否真的更加具传染力呢，世卫暂时就、都未有、都暫未清楚嘅講緊呢個講法嚇，咁但係咧都會即係繼續去關注住呢件事啦，話係已經係構成咗非常高嘅全球風險啦。 係啊，嚇咁、 咁不如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一位醫生同我哋傾下啦、究竟點樣理解呢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咧嚇、又有啲乜嘢嘅外防輸入嘅措施可以再加強咧？嗱、電話旁邊咧有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系你点样睇呢个嘅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嘅威力咧？ 首先我哋知道呢个变种病毒株个资料真系好有限，因为讲紧嗰个样本系11月9号，即系先至系采咗个样本去，后来证实咗系呢个变种病毒株啦。到讲紧系11月尾先至话即系南非去再即系呈报翻去世卫，即系讲紧其实事发到依家未足够一个星期。咁所以點講都好，依家其實資料係非常之有限。但係點解我哋咁高度關注咧？咁其實就因為啱啱你提過啦，其實因為佢喺嗰個刺突蛋白上面咧，講緊係有超過30个基因變異。咁我哋知道刺突蛋白其實係最重要一個位置，個病毒係在我哋嘅細胞。咁如果佢個樣子變得太緊要嘅話咧，咁係會影響到即係譬如話我哋過敏反應，無論佢係一個自然感染產生免疫反應，或者係疫苗產生免疫反應，都好可能會 影響咗啦。咁但係咪一定會咁發生呢？即係暫時我哋就未知道㗎，理論上有可能㗎。咁如果我哋睇返係譬如我哋比較起 Delta 或者係 Beta 咁樣講，原來我哋血液蛋白上面存在嘅變異，譬如話講 Delta 呢大概係8個左右啦，咁 Beta 即係原本南非嗰隻就得三個啫，咁呢個係32個即係鏡片，即係比較起最原始嗰個病毒，咁相對嘅數量係咁多，同埋佢亦都喺一啲個別比較關鍵嘅位置都有啲呢啲咁嘅鏡片咧，咁變咗理論上就咁表面睇咧，呢一隻咧有可能係我哋即係暫時嗰個大流行見到最厲害嘅一隻變種病毒處理嘅，咁當然呢個係真係要再睇往後數據係咪真係會影響咁大嘅。 嗯，咁会唔会话影响到即系譬如现时嘅药物啦，以至到疫苗啊，或者产生嘅抗体对呢只变种病毒株嘅反应咧？ 嗱，所以啱啱讲啦，我哋暂时知道好有限啦。咁如果你话药物治疗方面嚟讲，我哋知道新冠病毒疫苗治疗有两个大嘅方向嘅，一个就系讲紧系阻截嗰个病毒嘅复制啦，进入我哋细胞啦。另外一个方向咧就系一个所谓控制我哋過激嘅一個免疫反應嘅一啲藥物啦，咁一般嚟講後者咧，即係譬如話控制我哋免疫反應嘅藥物，譬如話類固醇啊，或者其他一啲干擾免疫系統，等佢唔好話免疫反應過激出現一啲所謂因子風暴藥物咧，理論上就唔會受影響嘅。咁其餘我哋所用過嘅其他嘅藥物咧，如果係講到譬如啲單株蛋白有機會係用抗體形式進行一個阻截嗰個病毒嘅話咧，咁嗰啲就有可能受影響。因为那些抗体的治疗是都是针对个血蛋白是起个作用的。那那些有机会受到影响。就是说治疗方面有些会有受影响，有些不会受影响。那至于疫苗方面来讲呢，就好像刚刚讲了，因为它血蛋白的样子就变得比较紧要。那所以呢疫苗来讲，我们暂时呢我们那个暂时用的疫苗呢都是针对个原始病毒那个血蛋白做一个作用的嘛。那所以呢是的而且確，如果真係那個變種病毒真係咁多變出去出現個大流行嘅話咧，咁有可能嗰個疫苗真係會起嘅作用咧，會比 Delta 嗰個情況會更加減少咗嚇。咁 Delta 我哋仲可以有個減少呢個死亡或者嚴重疾病嘅風險啊。咁但係雖然我哋知道 Delta 其實都減低咗嗰個所謂嘅感染嗰個效能㗎啦嚇。咁如果呢、這個新嘅 Omicron 呢個咧？咁有機會咧，係造成一個較大嘅影響。 嗱，我知道有好多國家都好希望即係研發到新嘅疫苗，真係可以針對到呢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啦。咁但係呢個係需要好長嘅時間。你估計需要幾耐先至真係有一個新嘅疫苗可以即係對付到呢種新病毒咧？ 嗱，呢個就真係要一啲藥廠先至達到呢個問題咧，因為始終即係佢哋一路其實就由一開始一度喺度研發緊，即係譬如一個新嘅疫苗，即係包括啲變種病毒啦。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好耐時間？其實未必嘅。咁因為佢哋只要有咗嗰個新嘅變種病毒嗰個基因個排序啦，咁其實佢哋可以喺講緊有機會係，譬如話特別係一啲mRNA 嘅，我哋知道其實佢係喺一個實驗室裏面製造啲基因變形出嚟，咁理論上咧係有機會可以喺幾個星期之內都可以改變到個基因組成去製造啲新嘅疫苗出嚟嚇。咁但係當然你再有往後，再譬如話講緊係製造啊、分發啊，即係其他嘅落珠食嘅。時間就當然會長過呢個幾個星期嘅時間咁樣咯。 係嗱，咁你見到而家即係佢出現咗啦，咁政府都有即時反應，有提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去防止啦。咁你覺得呢啲措施足唔足夠咧？同埋你見到譬如話國際間有幾個國家咧，就嗰個反應好大嘅，即係譬如話以色列啊、日本啊呢啲咧，就完全係禁止啲人入境添啊咁樣嚇。咁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做一啲更加嚴厲嘅措施咧？ 其實我哋因為我哋香港暫時採取嘅都係屬於一個所謂即係清零嗰、那個咁嘅態度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要採取比較嚴格嘅措施嘅，即係雖然話呢、這個我哋啱啱話好多數據我哋都未齊集呢個變種病毒株到底影響有幾大，但係即係表面證供嚟講咧，我哋真係要小心啲，所以就真係譬如話啱啱講嗰啲高風險地區真係要。將嗰個檢疫嗰個規格一定要加到最強先得嚇，甚至譬如話真係有啲初步證據顯示有啲人就見到 譬如個潛伏期可能都係比較耐啲喎，咁所以就一定要呢方面都一定要個高規格少少，確保咧呢個病毒咧就唔會流入嘅社區。包括咧，譬如喺一啲檢疫酒店啊，之前都出現過一啲即係傳播嘅情況啊嘛，咁所以譬如話，如果用翻一啲譬如竹篙灣嗰度嗰邊啲檢疫中心咧，咁可能嗰、那個所謂流動咧方面咧就會少啲啦。 咁頭先你講到話嗰個潛伏期耐啦，可能耐啲。咁但係而家個數據都唔係好足夠，因為我聽到有啲專家又話，其實呢一隻新病毒咧就三四日都發病發㗎啦。咁因此政府都講話你要擺去個竹篙灣嗰度咧，大概七日就夠啦咁樣。咁你覺得呢個有冇問題咧？ 嗱，呢個就真係我覺得數據其實唔足夠，因為譬如話，就算佢喺南非嗰度個即係近日嗰個疫情，即係十一月尾開始咧，佢嗰個雖然比對起佢哋喺冬季嘅時候嗰個高峰期未去到嗰個水平咁高嘅，但係你見到上升係極之快嚇。咁但係佢哋有好多因素影響啦，譬如佢哋個疫苗接種率整體唔係咁高啫，三成都未夠嘅。咁同埋佢哋呢一波咧影響係講緊啲在學嘅相對比較後生嘅人群組多啲，咁變咗有可能會即係影響咗即係一啲數據嘅分析，可能真係要耐少少先至見到一個實際嗰個情況係點樣，變咗就可能唔可以太即係言之過早去即係根據咁少嘅資訊咧就做一個判斷，所以暫時可能都係要比較謹慎或者保守會好啲，因為佢似乎表面上嚟睇咧，個變種病毒可能比起 Delta 咧會更加麻煩。 系嗱，而家陈肇始局长就讲到话咧，即系如果有一啲嘅出现变种病毒株个案嘅地区咧，佢哋涉及嘅风险已经比较高啦。譬如话已经有啲社区感染咧，咁就话香港政府咧会系实施更加严格嘅检测同检疫要求，包括咧就要去到竹篙湾检疫中心七日，跟住咧就系要再去到指定酒店检疫十四日咁。咁你覺得其實而家有冇需要已經去到做到呢一步咧？咁同埋其實見到有唔少嘅一啲地區咧，可能都比較多香港人咧，就係要翻嚟香港啊，包括係譬如德國啊、澳洲啊、荷蘭啊等等係呢啲啦。咁如果即係一律啊都要拱曬去呢個嘅竹篙灣檢疫中心嗰度啊，其實可能都會令到香港嗰個檢疫資源係緊絕嘅喎，應該點樣平衡法咧？ 嗱，呢個我估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就話七日喺檢疫中心，十四日喺酒店個原因，都係因為要平衡翻呢個即係供求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唔係，你話一定高規格，一定係二十一日喺曬嗰個竹篙灣檢疫中心，一定係最好嘅做法。咁但係就我估要應對未來嘅需求，因為同埋你睇到好有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咧，未必淨係講緊係南非嘅，講緊即係可能呢個咁嘅變種病毒株已經去到，即係依家其實已經去到嗰地方啦。 係好多啦， 荷蘭嗰度已經係即係受到影響。咁雖然嗰啲地方相對嚟講數字都係話比較少啦，但係因為預計咧呢、這個病種病毒株，因為嗰個我哋比較明顯，都相對嚟講係應該係個情況就係佢個傳播力應該係會高啲嘅。啊，即係我哋未知，譬如話個致病性啊，或者啱提過啲免疫反應嗰、那個即係同埋個情況係點樣啦。咁但係至少傳播力應該係會高啲。咁所以就我估佢去到歐洲，即係好快好多地方都會變咗高危地區嘅，即係簡單講就。如果到時嗰個檢疫嗰個設施就會受壓力會好大。咁所以就要真係要再睇下之後嘅情況點樣再即係從善如流去點樣調節一下嗰啲檢疫措施啲或者啲政策。 机组人员咧，机组人员你又觉得有冇需要更加严谨？即系譬如话系即系取消佢哋嘅豁免啦，或者系要更加严谨嘅一啲检疫措施咧？ 这个即系早前都即系都讨论过啦，即系大家都明白，即系如果机组人员上边其实理论上系有个空间可以再收紧一啲嘅，咁但系话。因為實際的情況就做唔到啊嘛，即係因為始終係嗰、那個即係供求問題啊，係即係唔夠機組人員或者係機師咁去維持嗰個服務水平，咁變咗就呢、這個係一個compromise， 咁變咗就要都要睇翻疫情啦。如果譬如歐洲你見到或者一啲航班即係來往嘅地區係真係屬於呢個 Omicron 咧，係已經係爆發得好緊要嘅時候咧，咁要小心啲啊！真係，譬如就算依家。我哋如果有啲航班係來講緊係南非一啲真係好明顯爆發緊 Omicron 嘅地區咧，咁我覺得嗰個採取嗰個措施其實都要加緊㗎啦嚇，咁變咗就如果唔係咧，入咗去社區先至去加緊啊嘛，意思係咪大？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啊，多謝你。 唔该晒。 系林维信医生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噶。咁而家陈肇始局长咧，就系讲到话咧，系要比严阵以待更加严阵以待啊。虽则咧，就系呢几个嘅输入个案都冇流入社区啦，成功侦察到啦。咁但系咧，要以最高嘅规格咧，去到防止一啲嘅输入嘅个案。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喂。根据奥运规则，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美国等个别国家一些人拿冬奥会做文章，将是否派官员出席冬奥会的决定与所谓人权问题挂钩，实则是打着人权旗号抹黑炒作，将体育政治化，明显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特别是体育运动政治中立的原则，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背道而驰，注定将受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上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明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的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消散。而家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过咗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快线嘅意外虽然清场，龙尾都过咗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反方向，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喺沙田市中心嗰段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受到车灯响，城隧去沙田咧，而家要实施近封措施。至于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咧，系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喺云头塘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太子道西，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嘅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尖沙咀一带交通现在比较繁忙，收市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永安广场，而七咸道南街扶柯士甸道至到收市巴利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在近新墟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小秀村和黄珠路近龙日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常胜街因为爆水管，常胜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批发及零售界的选民是来自66个批发零售商会的团体成员。 在疫情下，全港商铺面对着各种经营困难，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方法振兴零售业的市道？ 星期二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批发及零售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達成嗰個目標咧，就真係通關啦，即係同內地嚇。咁喺各方面咧，都要係盡量加把勁，係去講到俾即係內地嗰個嘅即係政府聽咧。我哋真係好認真去做嘅呢樣嘢嚇。我哋嗰個疫苗接種率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嚇。咁啊，即係唔好勉強得個七成啦嚇。咁真係咩方法都要諗啊嚇。咁因此政府而家就真係喺度諗緊。咁但係呢樣嘢當然最明顯嘅一個反方嘅一个论点就是对人的生活同埋嗰个经济活动是影响得好直接嘅呢一个吓。咁我先睇呢一件事传咗出嚟之后，我哋都见到好多市民有好多嘅反应啦，尤其是系啲老人家啦吓。如果真系上唔到茶楼饮茶咧，对佢哋日常生活嘅质素咧会有好大嘅影响啦吓。咁酒楼嘅生意亦都会因此系影响得好犀利啊吓。咁当然呢个我谂佢哋都好自然嘅呢個反應嚇，咁喺外國個經驗亦都係如此嘅嚇，咁所以我諗真係要方方面面都要諗得比較透徹少少，或者係嗰個實行嘅時候都要多少少嘅有少少空間留到俾即係業界或者係香港嘅市民咯。 嗱，其實睇翻而家嗰個嘅全港嘅整體疫苗接種率咧，都已經過咗七成啦。咁但係長者嚟講咧，嗰個疫苗接種率咧都仍然係比較低嘅， 好低啊！ 譬如话60至69岁啦，系63%嘅接种率， 70至79岁 咧4.5%，80岁或者以上咧系只得18%嘅接种率嘅啫。咁见到咧系早两日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咁就系喺电台节目嗰度表示咧，就话嗱，社会需要知道咧70%嘅接种率咧系唔够嘅。咁而家就话透露啦吓，就卫生当局咧已经探讨紧吓采用呢个疫苗护照或者疫苗气泡噶啦咁。亦都讲到话咧，就系环顾世界咧，好多地方已经有呢个做法，系俾全个社会咧有更加大嘅保护屏障。接种咗疫苗咧，可以减低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啊。咁而今日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开咗记者会啦吓，咁都俾记者咧就问到政府系唔系要引入疫苗护照嘅政策啊？咁啊，陈肇始就话咧，一啲嘅国家已经系实施紧噶啦，而随住疫情变化咧，要将措施调整加强，令到防疫抗疫更加到位，相信市民咧就期望政府推出一啲措施去提升接种率，都系讲紧咧个目的系要为咗提升接种率吓。咁见到咧，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亦都话啦，咁啊每4名受染疫嘅80岁或以上长者，就有1个人咧系死亡。咁所以咧，如果系未来要开关啊，就要提高个接种率。如果对长者太宽松嘅话咧，就形容为反而系害咗佢哋。 系啊。 咁大家點睇咧？嚇，對於即可能大家都屋企裏面都有長者啦，大家嘅屋企裏面嘅長者打咗新冠疫苗未咧？又覺得會唔會話係嚟緊會俾佢哋打咧？如果即政府推出呢個疫苗護照嘅措施嚇，咁可能係佢哋要進入一啲嘅處所，一定要係打咗疫苗先入得啦。对佢哋嘅对佢哋嚟讲有几大嘅影响咧？会唔会好麻烦咧？咁不如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文呢个时候都请嚟一位系医学伦理嘅学者同我哋倾下。 好啊， 电话旁边有香港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总监何维伦啊，何维伦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y， 你好。 你点样睇今次呢啲消息啊？即系讲紧政府研究紧系使用呢个疫苗护照嘅政策吓，点睇咧？ 我覺得主要的就是合理啦，这個主要就是在一個倫理的角度来分析这個問題咯。因為现在呢，如果看數據的話呢，我們都了解疫苗是對一般人来讲是安全的，那當然都是有一定的社會利益，所以如果考慮到这幾點的話呢，我覺得如果这样做是现在来讲 是比較合理一點的。 但点样考虑，即系譬如有啲长者觉得啊，即系唔单止长者啦，一啲未接种新冠疫苗嘅人士觉得啊，第一呢个可能系佢自己选择嘅自由啦吓，第二可能真系佢哋觉得吓自己嘅身体未必去适合去到接种疫苗啦，又或者系佢哋都有其他嘅原因啦去考虑啦，咁点样睇呢啲方法咧？好似某程度上就限制咗佢出有呢啲处所嘅自由咯，点睇咧？ 如果是由伦理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呢，当然尊重人尊重各人自由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原则呢不是绝对的。那我们就有一个叫做相称性的一个原则啦。那如果是相称性的话呢，就即使话都是要考虑社会啊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不可以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就得了。所以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而且都是有一个团结的一个原则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都是需要考虑到如果是团结啊，如果是以他人的利益来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都是要想下到呢個程度呢，我哋應唔應該打疫苗咯？所以長者咧都係要考慮呢一點嘅。 係嚇，我哋都見到疫苗護照呢樣嘢喺外國有唔少地方都實行緊啦。咁亦都見到當地咧真係有好多人咧群起去反對呢樣嘢嘅，因為佢哋真係對佢哋嘅生活啊、佢哋嘅經濟啊造成好大嘅衝擊啦嚇。咁有啲人可能直情去告政府啊咁樣嚇。咁係咪其實外國嘅政府都已經是他那個立場，即基於那個醫學倫理的立場，都覺得那個理據已經很充足了，即是說人權是重要，不過呢就有必要性的時候呢就不理得那麼多了，同埋只要那個措施是好像你所說那個即是對稱性是有的時候呢就可以去做的，是不是這個這樣的理據是在外國已經是成立了，是不是？ 是啊，基本就是咁啦。当然都是要睇社会啦，对呢啲措施系点睇。但系如果系伦理一个角度嚟睇咧，如果系除非个政策真系好唔合理，咁先至系会有法律上有啲问题啦。但系如果系合理嘅话咧，我谂都系应该可以进行嘅。当然都系要考虑到最弱人士嗰啲利益啊，咁睇下佢哋会唔会受到伤害，会唔会有适当嗰啲保护。如果系呢啲都系有嘅话咧，咁政策就应该系属于系合理嘅。 你讲紧嘅所谓保护，就我谂系对某一类嘅人士可能系需要引进一啲豁免嘅安排，系咪啦？譬如话一啲当然对即系针可能有医学反应嘅，可能要豁免啦。咁甚至而家啲人讲紧咧系一啲譬如孕妇系咪真系需要豁免啊？咁样吓，系咪需要有呢啲咁样嘅类别嘅豁免咧？ 系啊，就系要有呢啲咁嘅类别嘅豁免系。 系，咁你又覺得譬如話，如果有啲嘅鋪頭嚇或者商户、食肆等等，因為呢啲嘅措施咧，而係佢哋嘅生計啊、生意係受到影響嘅時候，你又覺得應唔應該去到補償翻佢哋？譬如話係政府去出錢去補貼呢啲即係受影響嘅一啲行業，因為咧就要有一個疫苗護照嘅措施啦。咁你同唔同意呢？ 除非真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咯，即係好有直接嘅影響。當然政府都應該考慮到呢一點啦，即係話呢啲生意係咪真係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咁另外當然公司都係需要係對佢哋要公平嘅。 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一啲外國嘅情況咧？即係而家頭先都講啦，好多歐洲國家咧已經係推行緊疫苗護照嘅政策啦。佢哋嗰啲情況係點樣咧？係咪即係香港可以借鏡嘅地方嚟嘅咧？ 係啊，其實如果你諗起英國啊，或者係美國，當然啲國家都好注重人權啦，係咪？咁佢哋都係有尤其是美國佢有一啲州咧，真係都係有呢啲疫苗護照嘅一啲政策咯。咁當然喺亞洲咧，如果你諗起新加坡咧，新加坡都係有咁嘅政策，而且新加坡都係有即係如果你可以鼓勵長者去打疫苗嘅話咧，你會得到一啲獎金啦，係咪？咁另外都是想起社会利益啦。如果你选择不打疫苗的话呢，但是如果你中病的话，医药费就要你自己出的了。当然你是有选择权啦，但是有什么后果你要自己负担的了。都是对社会是公平一点。当然在新加坡呢，如果你中病的话，医药费差不多就是$5,000咯，大概。 哦，即系话喺新加坡嚟讲咧，系如果你系唔打疫苗嘅话，你真系感染咗呢个新冠病毒咧，个医药费就自理，系咪啊？呢样嘢 系啊，就系咁啦。 香港政府好像就没想到这件事的，暂时是吗？ 是的，暂时就没想到这件 事。 嗯，是。你又觉得譬如现在即政府都来紧都会推行一些表列处所要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其实那个原理都是相似的，是吗？即你又觉得是不是都是符合到即过到一些的道德的测试的呢？ 是啊，但是都是要想一下，如果真是即使说有一些人可能对手机啊不熟啊或者是没有手机，是不是那这些人呢你都要考虑他们怎么去这些餐厅啊或者去得到这些服务咁咯。 但你照计，就算你唔用手机，你如果真系打咗针，咁佢都有张纸俾你话，即系嚟证明你打咗针噶嘛吓。咁你带埋张纸出街，其实照计都可以解决嗰个问题嘅。 系就系、是，如果系有咁嘅措施嘅，应该系冇咩问题嘅。 系吓，咁即系话，如果佢系个老人家自己话啊，我纯粹我系怕，或者我系惊，或者我都诶、哎，我有啲直情讲到话诶、哎，我都唔会生活好耐噶啦，咁我做咩要打咧？咁样，咁呢啲完全都唔系构成一个理由嘅。 是论理上是不的，因为当然刚才又讲到社会的利益啦、嗯、所以因为你还存在嘛，是不是、啊、你都是对社会都是有一些责任的、啊、所以都是要在这个方面去想的。 嗯嗯 ,OK。 对于一些即是譬如刚才所讲这些长者有些心态啦，可能觉得、 啊啊、 即自己都年事已高啦，咁中咗咁都唔紧要啦，咁即佢哋对于自己嗰个嘅防疫嗰个嘅敏感度啦、嗯、或者觉得需要呢就唔係咁大啦，咁即我你觉得政府啊或者社会人士点样去到宣传呢？嗱而家我哋成日都听到好多一啲嘅政府嘅宣传片啊宣传声带啊都鼓励呢長者打針啦，用唔同嘅一啲長者，即係著名嘅長者啊意見領袖啦嚇、 嗯啊， 以至到亦都係遊說佢哋話啊，其實你打針之後咧，可以去酒樓見到孫仔咁，咁呢啲方法已經即係用咗好多噶咯，但係都見到咧都冇辦法有效咁去提高長者嘅接種率。其實呢啲嘅應該點樣去宣傳係先至會更加好咧？你覺得？ 我是觉得可能可以通过家人咯，是咪？当然如果你睇新加坡嘅话呢，佢就係俾家人啊或者俾亲戚朋友一啲奖金，咁主要嘅就係鼓励佢哋呢花啲时间同佢哋啲长者傾啊讲下鼓励下佢哋啊，即使话虽然你有一啲呢方面嘅担忧，但係呢都係要諗下社会諗下家庭咯，而且其实都是会对你自己有利益的，因为这些新的病毒是不是都很难说肯定会在香港出现的、 嗯、 如果出现的你自己又没有打疫苗，即是说你的风险还更加大，是不是？所以为了自己的保护啊或者保护你自己家人啊都应该考虑打疫苗的。 嗯 嗯，你仲觉得譬如之前呢就有啲嘅商场啦咁、啊、就即係推出一啲嘅送米啊等等呢啲方法呢去到鼓励啲长者去到打针，呢啲又有冇伦理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係唔会太过分嘅话就应该 ok 囉，係咪？即使话都係会有自己嘅选择权囉。但係当然之前我哋就可能諗住呢啲疫苗打咗之后呢风险我哋唔太了解啦，係咪？但係依家情况就唔一样啦，我哋对呢啲疫苗呢都了解多啲，而且都知道佢哋呢依家係对一般人係安全嘅。 係啊， 所以呢、嗯、我係觉得呢个时候去諗呢方面呢仲有更加强嘅理由去鼓励人去打疫苗囉。 嗯好啊，唔该晒何慧伦，多谢你啊。 咁唔该晒， 唔该晒。何慧伦咧就系香港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总监嚟噶。咁、 嗯、 啊，即系而家政府就系有啲消息啦，就话研究紧呢个疫苗护照啦。都问问听众啦，大家点睇咧？即系如果真系实施呢个疫苗护照，大家就要打咗针。先至可以進入某啲嘅場所，包括係食肆啊，或者係頭先講健身室啊、戲院啊，好多嘅一啲處所咧嚇，咁、啊、都可能係要打咗針先至入得噶咯。大家想象到將來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咧，或者大家贊唔贊成呢啲政策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啊，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吳先生喺度嚇，吳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啦， 有風有福啊， 係 啊，我姓吳嘅， 係。 唔系，我听到你讲话要打咗针先到入得去餐厅咧， 唔够紧啦吓。 我谂我唔赞成呢啲啦。 点解咧？ 嗱，照我嗱，我家人六啊几啦，未到七十。嗱，我哋成班老友记咧，我识咗十几个，个个都唔打嘅。 点解咧？心态系点啊？ 嗯。 咁佢哋佢话几廿岁，个个都有三高，个个都惊。佢话又有呢啲病，有呢啲病，个个都话唔打。佢话如果系话唔打，唔入得餐厅，咁咪翻屋企煲粥咯。佢话我唔会帮衬噶啦。 哦， 系啊。 但系你哋嗰个身体状况，那个身体状况其实有冇问过医生意见噶？ 我咁佢哋嗰啲成日都有三高啊，成日都食好多药啊。即系一食完早餐咧，拎成包药出嚟食噶，个个都系。 咁即系其实代，其实如果佢哋食紧药，即系代表佢哋控制紧嗰个三高嘅情况啦。咁亦同埋，仲我谂好多医学上都有证明咗咧，三高本身唔系唔打疫苗嘅一个即系好好嘅理由嚟嘅，因为疫苗已经，譬如话尤其是某啲疫苗咧，系唔会影响到嗰个三高嘅情况。 讲真啦，如果佢想打嗰啲咧，就早已经打咗噶啦。嗱，好似得我老婆嗰啲咁咧，佢同埋佢嗰啲朋友咧，佢有需要翻大陸啊嘛。佢早幾個已經打曬針啦，直情乜都做曬啦。佢話你，佢話唔想打嗰啲就唔想打，就係唔想打噶啦。你如果話你唔俾佢入餐廳，佢啊，佢話至多唔出街嘅啫。 明白，好啊， 好， 多謝曬吳生嘅電話嚇，咁啊。呢啲身體狀況呢啲嘅疑慮呢，咁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好一段時間啦，係咪可以即係透過醫生俾多啲即係一對一嘅啲諮詢啊，幫佢身體檢查啊，或者係呢即係更加政府都講諗咗好多方法呢，譬如包括喺院舍啊社區嗰度呢提供啲醫療諮詢呢，咁就去到令大家釋除一啲嘅疑慮，究竟係咪有效呢？都歡迎繼續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发现一宗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输入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至今共侦测并导致共三宗个案，强调病毒冇流入社区。陈肇始表示，看不到对香港及内地通关有影响。政府宣布会将所有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个案的地区纳入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详细名单稍后公布。如果个别地区风险较高，例如怀疑有社区感染，检疫要求会比其他 A 组地区更严格，包括先到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之后再到指定酒店检疫14日。政府同時會加強病毒檢測及基因排除工作，以最快時間偵察個案。另外，本港新增三宗輸入個案，全部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株，已經接種兩劑疫苗，其中一人是機組人員，初步陽性個案就少於10宗。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可能會在國際傳播，構成非常高的全球風險。世衛在向194个成员国发布的技术建议中，提到 Omicron 的突变数量前所未有，部分令人担忧。根据 Omicron 的特性，确诊个案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激增，或者会产生严重后果。世卫说，需要进一步研究 Omicron 逃避疫苗及先前感染产生免疫保护的潜力，预料未来几星期会有更多数据。呼吁成员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并加快为优先群组打针。特区政府将在香园围、罗湖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设立3个投票站，让身在内地的本港选民在下个月19日立法会选举投票日返港投票，随即折返可豁免隔离检疫。身在东莞的港商黄先生欢迎安排，因为方便到选民行使公民权利，指如果没有相关安排或者考虑放弃投票。他说回港投票成本很高，因为回内地要隔离14日，又要花费几千元住隔离酒店，是相当辛苦。 他又说身处的城镇有大约60-70名港人会选择回香港投票，附近另一个更多港人工作的城镇居民或者超过300人会投票，相信届时会以旅游巴接载。警方调查昨晚屯门发生的一宗误杀案，一名55岁男子死亡，一对分别57岁和58岁的男女涉嫌误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晚近7点接报，指呢名男子和一对男女在港铁兆康站对开的的士站打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男子昏迷倒卧地上，送往屯门医院治理，然至晚上大约8点证实死亡。呢对男女就受轻伤，清醒送屯门医院。警方稍后将安排为死者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的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早上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住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喺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湾位慢线嗰度咧，有架坏巴士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就唔系太挤塞，不过都系有少少阻碍啦。经过时间小心吓。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湾位慢线有坏巴士嘅，东九龙走廊过海仲系多车，龙尾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九龙区路面方面呢，咁较早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文化中心一带呢都几塞车下㗎。而家虽然交通都系繁忙一啲，不过就冇咁挤塞啦。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就仲系多车，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沥源村至到美松苑段仲系多车嘅，咁因为多车关系啦。较早前咧，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啊而家就取消咗嘅。而大埔公路去九龙马场段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之前嗰度因为有意外啦，咁啊马场段去九龙方向曾经系挤塞，而家冇事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就仲系比较多车嘅。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港岛黄竹坑嘅深湾道今晚有工程嘅，咁大概系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跟住南图角嗰段嘅深湾道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揸车经过深湾道，要特别留意一下。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咧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监禁3个月同埋罚款5000元。如果是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要佩戴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今届地方选区有大约447万选民，功能界别的选民就有大约219000人。至于今届新增的选委会界别，40个议席的选民基础就是1500个选委。新一届立法会将会选出90席，我们会邀请所有候选人向市民介绍政纲。今集先介绍两个地方选区，香港岛东和香港岛西的候选人政纲。先介绍香港岛东，这个区有大约424000登记选民，四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梁希，政治联系民建联。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早前有傳媒報道就係話咧，政府研究緊喺香港推行疫苗護照嘅政策啊，即係話咧係必須要打咗針咧先至可以進入我哋嘅處所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亦都話咧呢個議題咧一定要探討詳情咧，政府稍後會公布啊。亦都話咧世界好多地方咧已經有呢個措施啦，係正常嘅做法。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 请讲啊。 咁样嘅，因为头先之前嗰位听众咧，嗰位叔叔咧，咁都系长者啦。咁如果即系喺香港嘅比例个长者咁多咧，个个都话唔打，请问声香港几时可以通关呢？依家大陆政府就系想我哋做到呢一点达标，然后先可以通关。但你哋有冇谂下，好多人都系俾呢个疫症咧累到系冇嘢做咧？咁如果个个都话唔打，咁我哋香港700万人咧，可能第一波旧年第一季已经冇晒噶啦，香港。系咪？因为打针系你要防范于未然啊嘛，同埋嚟讲，即系有阵时佢哋嘅谂法，我哋真系好难理解。即系个个都话唔打，其实你有冇见过打完之后即刻死咧？系冇啊嘛。咁同埋嚟讲。亦都冇其他咩副作用，咁點解你哋啲長者唔大家即係好似電視嘅廣告一樣，即係大家快啲去打啦，打咗可以出街，就係咁樣樣咯。 好，唔該曬何女士嘅電話嚇，咁都要即係再次去分析一下啲長者嘅心態啦嚇，即係頭先就聽眾就講話，即係可能佢哋自己有啲三高一啲健康嘅問題，咁就覺得自己唔適合打啦咁。咁個問題就係呢啲資訊，即係呢個諗法係咪啱嘅先嚇？咁而家都好多坊間嘅資訊咧，就會話俾大家聽，即係咩人咧係適合打針，咩人係唔適合。其實已經好多資訊可以睇翻啦，亦都其實可以咧，即係揾翻一啲嘅醫生去到幫你做一啲嘅健康檢查，做一啲嘅諮詢。如果啲老友記即係長者嚇，咁去開一啲嘅復診，尤其是公立醫院嘅復診咧，其實而家已經可以直接去到問醫生啦。咁同埋有一啲嘅疫苗注射站咧，就係設喺一啲嘅醫院嗰度噶啦。咁其實已經即係政府做咗一啲嘅嘢咧，去到嘗試去到幫助長者去到解答佢哋嘅疑惑。 其實呢個問題都幾好幾有趣嘅，因為長者全世界都有啊嚇。咁點解香港嘅長者零舍嗰個接種率係特別低嘅咧嚇？咁新加坡都好多長者嘅嚇，咁佢嘅接種率好高嘅喎嚇。咁而且個死亡率 香港一直以嚟嗰個疫情唔算好嚴重，令到大家冇一個迫切性嚇去到打針咧，呢個會唔會一個問題咧？ 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嚇。咁但係好多老人家都因為佢個思想上佢唔能夠接受某啲嘅新嘅事物咯，即係可能比較困難少少啦嚇。咁你需要不斷咁同佢講先至得嚇，即係講一次兩次都未必有用， okay. 可能要不停咁講。 咁好啦，咁大家對於政府研究緊呢個疫苗護照嘅課題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酒樓嘅負責人梁志偉喺度啊，梁志偉你好。 你好， 我首先问一下你哋间酒楼系A、B、C、D 类系咩类型嘅食肆啊？ 我哋系 D 类噶啦，已经系 哦 D 类 噶 D 类噶啦，咁啊，即系全间酒楼都系 D 定点啊？ 有分 B 同埋 D 啦，C、D 都有嘅 ，A、B、C、D 嘅， 即系 B、C、D 都有， 系 分三个区域咁样。 系啦 ，OK。咁如果真系政府推行呢个疫苗护照政策，你点睇啊？惊唔惊少咗啲生意咧？ 其实我哋业界咧就经过两年嗰个漫长嗰岁月啦，即系我讲系即系痛苦嘅岁月噶啦，即系抗疫，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即系话我哋业界咧对嗰、那个政府限聚令咧系特别系呢半年啦，都零个案啦，都冇放宽而加强咧，对我哋业界嗰个经济损失好大嘅。咁而家你啲专家。甚至有啲嘅官員咧提出嗰個氣泡咯，個疫苗氣泡咧，咁對我哋酒樓嘅生意真係影響非常之大嘅。你知啦，早茶一盅兩拳嗰啲婆仔咧，阿婆婆公公咧，佢哋真係咧好多打唔到針，佢唯一咧嗜好都係一盅兩拳，朝早飲下茶啫嘛。係嘛？咁而家連佢哋咧，甚至佢哋啲生日啊、壽宴啊，甚至佢啲孫仔孫女結婚嘅婚宴啊，八日宴都參加唔到噶啦。咁啊，對佢哋咧，真係咧，佢哋嗰個 更加孤独，觉得更加就失去嗰个家庭温暖。 嗯， 咁对我哋业界嗰个生意额咧，我相信咧有两至三成嗰个跌幅嘅。 我都想问一问，如果真系政府真系要实行呢样嘢啦，好似好多其他世界上嘅地区都有做啦呢样嘢吓，咁你哋会点样应对咧？我即系喺度谂啫吓，你哋会唔会真系救为咗救亡啦吓，即系引进一啲吸引长者嚟嘅地方嘅优惠俾佢哋咧？即系譬如话啊，如果长者打咗疫苗咧，就你有啲咩套餐啊，或者有啲几多折啊，即系俾佢哋吸引佢哋嚟。咁你哋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咧？ 其实呢，你想谷针来讲呢，你长者打针来讲呢，应该由政府去教育啊，或者宣传啊，咁样咯。就唔需要我业界做咁啲嘢咯。 係 咪，我业界做生意已经而家都你知啦，而家啲业主又冇减租㗎啦。係咪，你而家转生意好啦，係咪，咁跟而家你就挨年咁慢啦。我觉得呢个时间推出嚟嘅呢，你首先咨询我哋业界先咯。 其实我想问翻而家你哋走廊嘅情况咧，即系你哋有 D 区啦吓，咁即系话 D 区里面咧就系一台有三分之二嘅客咧已经系打咗一针啦，咁其实行咗 D 区以嚟咧，其实个生意如何咧？ 其实好咗嘅， 都得嘅。 另外咧，可以灵活性啊嘛。有啲可以讲咧，就有啲十围八围啊，摆酒啊，都好咗嘅。 咁但系佢哋都要三分二打晒一针噶咯， 有打嘅， 都有嘅， 有嘅 吓。咁但系即系长者，即系呢啲系长者啊，定系其实都系未系长者嘅，都系成年人嚟啫咁。 多数都系长者嘅啫，即系有即系实在嚟讲啦，你好似你送贴俾人嚟咧，好似咪啲有啲新娘啊，新娘直情喺个贴讲明噶啦，你打针未先？嗱，你冇打针我就唔会请你啦，冇晒咗个名额啦，咁样嘅。 咁但系系，咁但系政府如果真系实行呢一个嘅疫苗气泡咧，佢有一个好可能嘅措施就系，就算系 D 区咧，佢可能都要所有人咧都要打晒针先至可以入嚟啦，咁样，咁即系对你嚟讲系咪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 其实以后就冇分 A、B、C 都冇分添噶啦，即系总之你 以后可能全部都要安心出行，亦都要打针， 打晒 就冇分 B、C、D 噶啦。 系啊，咁即系呢个都系啦，即系你哋都可能系会担心呢样嘢系咪？ 嗱，咁几日咧，我哋咧都收到好多会员咧，咁我系香港嗰个现代饮食协会个主席啊，咁啊收到好多会员咧都咨询我哋点搞啊，咁样都呱呱嘈噶啦，而家又即系问我哋有冇咨询过我哋啊，咁样我哋完全冇咨询过我哋喎，咁样我哋同食環局咧就真係咁多年咧，兩年咧，我哋開過無數次會溝通嘅。溝通好似九月份實行全面安心出行，我哋協會，我哋四大商會都協助嘅。即積極嘅，即係為咗大家你知啦，一個抗疫都要諗下同個經濟平衡噶嘛。如果你咁樣嘅話咧，你知我哋跌咗兩三成嘅話咧，我哋嘅生存空間咧係真係。越嚟越少噶啦，咁即系讲。 不如我又问埋咧，譬如你而家嚟讲咧，即系生意有几多成啊？系嚟自长者嘅客人咧？ 可以多啦，朝早啊，我同你讲咧，起码咧有成九成都系长者。你唔打针冇话夜晚食晚饭，佢哋对我铺嘅就系朝早嗰餐茶。一盅两件，啲婆仔咧就佢哋靠你咧就一张台咧，全部都系啲老友记嚟嘅。 系咁如果真系有疫苗护照，咁可能又要即系头先讲啦，即系除咗可能推出一啲优惠，再吸引翻啲客人之外，会唔会都即系可能转型做多啲外卖啊？咁避开呢个问题啊？ 咁啲我哋暂时都未有咁啲嘅，一定嚟讲咧，就我哋业界咧都希望同食环署食环局即係開始會咧，大家即係真係相同嘅問題大家點樣去真係要多啲溝通 我都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政府系需要引进啲比较严厉嘅措施咧，都系希望尽快同内地通关啦。咁当然你哋会觉得即系老人家呢方面嗰个生意可能会流失。咁但系有某啲食肆咧，其实都好睇，即系有啲游客，譬如内地嘅游客嚟，可以帮衬翻嘅咁。咁呢一方面会唔会系有啲补足翻咧？可以某即系当然你哋睇你哋客路啦，有啲真系专系做街坊生意，未必。但有些酒楼都可能是做很多内地人的生意啊，那些会不会是会好少少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通关和那个疫苗气泡是两回事来的。 嗯， 如果你真的有些长者说不如不入酒楼食肆吃东西了，但是都不行了，你一定要打针，你真的会不会打到针呢？ 嗯， 是不是有五个我们飲食界去带头去谷针来去真係嚟去打打針唔嚟消費咧，咁樣咧，我覺得未必嘅。 嗯， 好啊，唔該曬啊，梁志偉，多謝你。 OK， 拜拜。 梁志伟咧就系一位酒楼负责人嚟噶，咁啊各位对于呢个话题有冇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 阿尖，你排翻工搞咩精神差晒啊？你唔系又食咗大麻啊？即系有啦。大麻除了会令你专注力下降，还会引起幻觉、抑郁、焦虑，严重影响你的生活的。一旦上了瘾就不易戒的了。不如你放工同我一起做运动，操 fit 下自己好过啦。 禁毒处提提你，大麻是毒品，想都不要想。想知道大麻会点害人，记得留意精灵一点啦。 喂，阿女啊，帮我睇下台面封信啦。 系选举事务处嘅投票通知卡嚟嘅。 咁你记得提我谂定拣边个候选人咯噃。 投票日系12月19号，阿爸嗰日你想投俾边个啊？ 唔话俾你知，我有权保持秘密噶。 投票系自主而保密嘅，如果有机构做票站调查，都一定要事先申请。 如果我唔想，系无需要透露自己投咗票俾边个候选人噶。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有啲消息就係話係政府研究緊啊呢個疫苗護照嘅政策啦。咁其實都唔淨止係要同內地通關嘅、如果即係香港要同翻即係內地以外嘅國家地區去到免檢疫咁通行嘅時候，其實咧都會有一啲暴露嘅風險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可以再推高個疫苗接種率，咁、一定咧係會對於自己香港嘅市民嚟講個保障係一定大啲嘅，尤其是係長者啦，一啲比較係好容易即係受到重症影響嘅一啲人士啦，咁所以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同內地啦，同國際接翻軌嘅一個其中一個可行嘅措施啦。而都見到咧，即係而家即係國際社會間都見到呢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咧，都係肆虐緊好多地方啦。所以都係有一個需要去到咧，就係政府咧去到諗一啲更加嚴厲嘅一啲防疫措施啦。咁但係调翻转一啲咧，系可能比较难啲去打针嘅人士啦，或者即系觉得未系太愿意去打针嘅人士嚟讲，呢啲又对佢嚟讲咧，又构成咗一啲另外一啲嘅麻烦啦吓。咁生活好多不便啦。咁大家觉得应该点样平衡呢件事咧吓？都系一个大家一个可以发表意见嘅一个学问嚟噶。不如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咁啊，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啊。 系你好，主持， 系 你好，我咧就其实好支持话要疫苗先至可以接种咗疫苗先可以入嗰啲餐厅，因为咧如果你唔系有实施某一啲政策咧，咁啲人就唔会理你噶，因为要打就打咗啦，系咪正所谓？咁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影响可能系初期嘅啫，当大家习惯咗之后咧就冇问题啦。我有一个例子咧，我公司咧佢就系要如果唔打。最初咧，個又話三高，嗰、那個又話唔知有咩病遺傳啊，諸如此類啊，家族咁又話唔打。但係當公司話你哋唔打咧，就要去自費檢測兼用你嘅時間咧，就即刻99%就去打啦。所以係有啲政策逼下佢哋先得嘅。OK， 好啊，唔該曬啊，陳女士嚇。咁啊，仲有一位譚先生喺電話旁邊啊。 谭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成哥。 系咁，我就听你哋讲话，唔知道点解啲长者唔或者唔肯定啲长者点解唔打针啦、啊。咁、我不如我讲清楚俾你听，点解？ 你讲点解啦？系咯。 因为我就唔系估嘅，我完全系做访问嘅、我话同啲市民系做访问得出嚟嘅结果嘅。咁、其实主要大致上分为两类啦。一类就系惊，俾啲惊死噶，惊唔打针会点样嘅啫。第二类就唔系讲，都有啲惊嘅，但系主要就唔系惊，主要就系你有冇有因俾佢。咁有因主要系两方面，我亦都访问过，点样情况之下得啊？一个就系打咗针就可以通关，翻大陆又好，翻澳门又好。第二个有因啦，有啲未必翻大陆噶嘛，就系、是、简单啲讲，你俾钱啦。咩叫俾钱咧？俾多1000蚊消费券啦，就多好多人打噶啦，即系长者嚟就 系。 呢个系一定得嘅。如果你话嗰1000蚊俾多5000蚊，消费券俾多1000蚊，你都唔舍得嘅话咧，咁啊逼咯，睇下逼过去又会系点样咯。 即系要正。 因为我就一早打咗嘅，我亦都一早用安出行嘅，所以我就唔系讲紧我嘅情况。但系我好中意同我好中意做民，因为我唔系新民意调查嘅，民意调查我自己做嘅。我对民意调查我系实地访问。 即系你自己同好多长者倾过偈系嘛？ 你觉得派两包米得唔得啊？ 民意調查係冇用嘅，訪問佢講嘅嘢未必係真㗎。係 咁，你覺得 訪問係真㗎？ 頭先講啦，即係第二個考慮係誘因啦。你覺得乜嘢誘因先可以吸引到啲長者去打針？ 即係除咗錢之外， 我講得好清楚咯。第一個就係通關，第二個就係俾錢咯。唔使多嘅，俾多1000蚊已經好多人打嘅消費券。已經會有好多人打。 即係起碼要1000先得，係咪？ 就係呢個1000蚊係要講俾打咗針，因為嗱，主要一個心理上嘅問題。係俾咗打咗針，所有打針嘅人都有1000蚊。咁你即係話，如果我係長者，我未打針，哇，周圍啲人都有1000蚊，我冇，咁就好大影響嘅喎。如果你話新打針先有，佢未必打嘅喎。周圍啲人都有，我冇就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即係呢個政府就係完全唔知道中國人嗰種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種心理嘅。 OK， 好啊，多謝曬譚生啦嚇。咁啊，系咧咩诱因？即系阿谭生就话派钱啦，咁但系派钱即系嗰个观感啦，或者其实所谓 有 个风险啦，又会唔会都系有一啲存在喺度咧？ 政府直到目前为止都冇真系用公帑嚟到去做咩嘅诱因嘅。咁但系到某啲关头，系咪都需要谂一谂咧？或者佢需要号召更加多嘅团体去支持去派某啲嘢咧？咁样 咁你又要处理埋即系以前已经打咗嘅人咧？咁点咧？你系咪都派翻钱俾佢咧？咁如果全部都派钱，咁就 如果所有老人家都派就都幾犀利下 嘅，係啊，咁另外就係其實都唔係淨係政府嘅，其實好多商界啦，咁啊過去嗰一年都係 都做咗好多噶啦， 係啦，即係一啲嘅誘因啦、抽獎啦，其實都已經做咗好多噶啦，咁係咪已經係諗曬橋、用盡曬方法嘅咧？咁樣仲有冇啲方法可以大家諗到，又可以即係鼓勵到大家打針咧？呢個都可能大家要再俾啲心力去諗一諗啦。 係啊，係啊，即係派米可能就唔夠噶啦，嚇。 好啦，咁今日节目嘅时间差唔多啦，自由风就嚟到呢度啦。咁听日同样时间咧，就会继续有自由风时间。 Okay. 好，拜拜。Yeah.